但是像这样一些很细节上的事情啊，学校无论是语言学校还是各个大学呀、大学院啊，都会为留学生准备比较非常详细非常丰富的这个这个介绍也好啊，注意事项也好，大家倒不用有太多的这个担心，尤其是双方的这个生活习惯相差不大，但是我倒是发现就是从前程日本跟芥末网的这个同学去那边在接触之后，遇到几个比较常见的问题。一方面是就是学习习惯上的差异，给大家造成的这个困扰比较大。这个学习习惯差异是指什么呢？就是国内因为我们是全国的这个同学都有嘛，很多地方的同学还是习惯于被布置任务，被布置作业，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老师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做得又快又好的是好学生。然后去了那边以后，老师见你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自己想研究啥？然后这同学直接就懵掉。有的时候我经常会嘱咐一些同学，尤其是一些去读研的同学。我说你可想好了，读研和读本科的差异可比日本跟中国的差异要大。你别把这个事情给忽视掉了。 所以自己的主动性和自己的这个想法和自己本身的这种设计要有， 对自己的学习要有想法，有规划，并且有目标，短期的目标，长期的目标，有实践它的方法，然后这个可能是要让同学处于很长时间的一个适应期，因为双方教育的一个差异，以及就是大量的同学在出国之前，尤其是去日本之前哈，他都觉得自己在语言上呢准备呢，都觉得自己阅读还不错，那个听说不行，然后去了以后却恰恰相反。这个可能跟很多这个其他国家不大一样哈，就是日本这边是听说，实际上如果你有一个比较良好的，就是我们说日语 N2 的基础，你两三个月稍微主动一点和人接触就能适应过来。也许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错的，但是没关系，日本人能听懂。也许日本人说的话你写不出来，但是你能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两三个月就可以到这个地步。但是阅读却困扰了很多同学相当长一段时间。 就是越听人说这个日语是越学越难的，是吧？是有人这么说。 对，咱们不说英语是哭着进去笑着出来，日语就反过来。实际上就是日本那日语琐碎的语法太多。体现在阅读上，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是你觉得还不错，是考试还不错，是跟中国人比还不错。但你要去那边，在那个环境下跟日本人一起开始说了。我有时候经常问同学，我说一本杂志你要是全日语你要看多长时间？日本人可能两个小时看完了，你得看两天。那你这种速度，你两天看还不如你两个小时好。你怎么跟人家一起学习？ 所以在准备语言的时候，就是您特别提示大家要把这个阅读重视起来，或者说下更多的功夫。 对， 这个可能是 阅读要重视起来，以及要更多的把自己的这个注意力跟精力放在学业上。那些所谓生活上的一些什么注意事项啊，比方说在日本骑自行车晚上要开灯啊，灯这个垃圾要分类啊，等等等等。说实话，那个真的是有很短的时间，你就会慢慢适应过来。而且，我们接触的同学也好，自己公司，因为我们公司有70%的这个业务人员都是只从就有过在日本留学经历的，没留过学的，主要是做网站的那个 技术 人员，对吧？大家也都表示比较赞同这个想法，就是5年之内你会非常喜欢日本，那个自然环境跟人文环境你会很喜欢的，5年过后呢，可能要看你自己对他那个适应了，因为中国的亲情观念要更重一些，日本那边要淡薄一些。你能不能适应这个差异？但是5年之内你会很喜欢他那儿，毕竟确实要干净一些，人与人要更礼貌一点，客气一点啊。这个社会可能更讲究这个 生活， 几乎很刻板、很死板的现在一种一成不变的规矩里。这些实际上并没有说什么大家适应不了的，或者会给大家造成很大困扰的。以及这么说，每年去那么多人，你在那边能遇到什么事情，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留学时间，我是您的朋友瑞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来自英国的大学的陆老师哈，是英国赫特福德大学的中国市场总监，欢迎您陆老师。 谢谢张老师，那我是赫特福德大学陆树光，非常感谢听友啊。 是的，因为我们今天呢是要和大家一起走进英国的赫特福德大学，所以说陆老师呢对咱们这所学校的了解是非常的深入的，所以呢我们在这期节目当中也主要请陆老师来为我们特别介绍一下赫特福德大学，可能有的朋友很熟悉，也可能有的朋友不熟悉哈。说到这个英国的赫特福德大学，咱们总体上让听友有一个认识的话，咱们简单概括一下这个学校。 没有问题。 嗯， 那个我们呢是一家比较年轻的大学，建校史呢也就六七十年的历史。 嗯， 但是呢是一家非常有活力有特色的大学，之后我会专门介绍。那么我觉得这个有几点呢大家可以听一下，所以就把我们学会记住，比方说我们的位置啊，是非常有特色的位置，在伦敦的北郊啊，坐火车的话也就20多分钟。所以这个位置呢，我自己觉得它有两个方面的优势啊，不仅安全，而且呢，生活成本是比较低的。 嗯，就是比住在伦敦市区的话，还要更这个经济一些，是吧？ 我们做过一项这个调查，比伦敦市中心大学的住宿一项每年能够节省3000到5000镑。 哦，这还不小的一个数字呢。嗯，那其实说到这个，我们的一方面是地理位置，然后学校的历史哈，以及我们现在的整个的发展规模是什么样的，或者说咱们学校当中比如说国际生或者中国学生的现状是什么样的呢？ 说到规模呢，应该是英国大学中规模不小的。总人数呢达到27000人。国际生比例非常合适，10%多一点，3800人。 嗯， 中国学生呢最新统计数字呢是500多人。所以我觉得和那些中国学生过于多的大学来说，这种比例呢能使学生尽快的来提升英语，并且适应当地的文化。 嗯，是这样的密度哈，不是那么高又不是那么低，反正就是还比较合适的一个数字哈。那如果说咱们中国的同学，咱们在以往的大家的求学和选择专业等等到咱们学校的这些同学当中，大家会更多的选择哪些专业或者方向呢？中国学生比较青睐的。 嗯，非常好的问题。学校呢虽然是一家综合性大学，但是呢我们看中国留学生到我们学校的分布的这种比例还是有一定特点的。我们有10家学院，但是中国学生比较多的集中在我们的艺术商学院、工程学院以及计算机学院。 艺术类的，然后商学院商科的，还有计算机。 对。 哦，这几项也可能是很多中国同学都出国留学的时候会比较青睐选择的。嗯，尤其是像艺术，咱们学校会是以什么哪些艺术门类比较见长呢？ 对。提到英国的艺术，可能非常多的家长学生都会不由得想起伦敦啊，我们简称叫伦艺。那么不同之处是人家是一所专门的艺术学校或大学，而我们呢是综合性大学下的一个二级学院。但是呢我们这二级学院呢艺术学院是非常非常强的。整体实力呢能列入英国的前10。根据一些这不同机构不同组织的这种评比标准，相当多的专业都列，不仅是英国，在世界都排名非常的靠前。 嗯，比如说什么样的艺术类专业，可能很多小孩出国读书的时候他们会看重比如说像伦敦的整个艺术氛围啊，或者是整个在国际上的这个艺术水准，那咱们学校会在哪些艺术类的专业上会比较见长？ 好，那我讲的再细点。 嗯， 比方说这个学院的动漫动画专业一直是名列英国的第一名，名列榜首。在世界上大概是排名是前10。同时呢根据 艺术界的一个奥斯卡评选，叫 The Rookies， 它是世界范围里对年轻艺术家的一个年度和全球性的评选。2017的The Rookies 把我们学校的这个游戏类专业评为世界第一，这个摄影呢世界第二，然后电视电影制作第三，还有插画是评为世界第四，所以有相当多的专业都在英国和世界有非常强的实力，排名很靠前。不仅如此呢，我们大学这个艺术学院的学科是非常全，本硕专业加起来呢有四五十项啊。 那就是艺术专业可能在整个学校里它是最大的一个专业了吗？艺术学院 如果从人数来说商学院最大，但是艺术学院毫无疑问是我们这个十个学院当中实力最突出的。 那很棒哎。 对， 那这个咱们比如说咱们的这个艺术类的专业或者学生必须是跟实践哈，一定是跟实践结合很紧密的哈。咱们是不是也能够给学生提供跟一线跟实践去结合的这样的机会呢？ 这种机会在艺术学院当中是非常多的。这种机会既包括这种实习机会，同时也有这个相关老师，因为我们这个艺术学院不少老师呢，同时既是学院的教授，同时也是在一些企业兼职，所以有相当的机会介绍给自己的学生。举个例子，比方说某些这个艺术专业的学生，尤其是特效啊声效，他们有一些机会到这个赫特福德郡周围的一些这个电影制片公司会有一些这个实习的机会。举几个例子这个比方说这个世界性的大片，像哈利波特呀、盗梦空间、阿凡达，我们的特效专业还有这个后期制作的专业的学生包括老师都会参与其中。 北京外语广播联合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隆重推出英国高校巡礼系列访谈，带您走进七所英国高校。10月19号起连续7天，每晚8:30与您相约 FM92.3 AM774，敬请关注。 刚才您提到我们很重要的最大的一个学院是 商学院。商学院呢，这个在我们的行业内啊不是个秘密。中国留学生中最大的比例就是学商。我们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也不例外。我们学校的商学院呢，它的特点是录取是比较灵活的，而且有些专业呢实力也相当不错。举个例子，我们的这个酒店管理专业，它这个在英国的排名大概是第5位。这个特色呢是学生既学酒店管理，也同时会学会展管理以及旅游酒店管理。 它是一个相对比较跨学科或者相对综合的一个专业。 对。那我自己虽然不是学酒馆的，但是我理解这个特色呢就表现在当某个年份就业市场上酒店管理这个行业不太景气的时候，学生由于所学的知识比较广，他可以选择考虑投身到会展管理。 对。对。 另外商学院还有一些硕士专业，我们在近两年呢进行了改革，使得这个所教所学呢更加向行业来看齐，使学生呢有更多的这个实践的机会。我们有3门去年新开的这个硕士专业，我们把它做成了类似于本科三明治的模式。具体说呢， 本科三明治， 对，有点它是硕士专业，但是有点像本科三明治的设置。具体说呢，学生在2年之内，一年是传统的学习，一年呢是带薪实习。 那这个跟很多的英国的硕士的一年制是不一样的了，就是说它增加了这个实践的部分。 对， 可以这样理解吗？ 对的，对的。我把这三门专业大概给大家说一下，这三门专业呢分别是国际商务、酒店管理以及新开的一门硕士专业叫金融投资银行学。只要学生呢到校的第一学期的平均成绩达到60%，学校的相关的部门就会帮助学生来联系这个带薪实习的企业和公司。 那这个带薪实习的这个时间长度可以到1年这么久？ 没错，一年。 那将来毕业之后再去找工作的时候，他自己的这个实践的优势就很明显了。 没错，无论是学生选择这个回国或是留在英国，这一年的带薪实习机会都是难能可贵的。 对，嗯，这是说到我们赫特福德大学的优势的专业啊，艺术专业、商科。另外，刚才您还提到咱们的计算机专业也很厉害。那咱们很多中国同学，其实很多理工科的同学是愿意去选择计算机的。像很多家长说的，计算机将来好找工作呀。 对的， 嗯， 我们的计算机学院呢并不大， 嗯， 专业也不太多，有十几门本硕专业，但是却是英国最早的一批计算机学院。 哦、 据我所知呢，英国大学这样开设独立计算机学院的例子并不多，而且呢，我们的特色呢是两个领域，第一呢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另外一门呢是这个互联网安全，都是其实是各个国家。现在重点发展的这个领域。 是的是的，这个专业是咱们也是随着社会上对人才的需求在不断调整的吗？为什么它这么契合现在的这个对人才这方面人才的需求啊？ 甚至我讲一下啊、 嗯、 我好像有一次看一条新闻、 嗯、 说是我们的这个习主席、 嗯、 甚至都专门的这个对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提出了这个战略性的一个指导意见。 嗯， 而且我看中国的一个自己的这个招聘网站叫做51job，还有招聘点 com 网站、 嗯嗯嗯嗯、 对未来十年中国就业市场的这个趋势发展、嗯、做了一个预测、 嗯、 其中呢有三门专业他说是将来中国这个就业市场缺口最大同时是增长最快的领域、 嗯、 其中的两个就是人工智能和互联网安全。 嗯，人工智能和互联网安全，嗯，这个也是咱们计算机学院里边最重头的两个专业方向。 没错、 嗯嗯，工业学院也是咱们非常重点的一个学院和学科。 对，也是我们非常骄傲的一个学院。 嗯， 实际上呢，赫特福大学在建立的时候呢，当时的名字叫做赫特福德理工。 嗯， 被誉为英国最早的三所理工大学。所以是我们的优势的这个学院。 嗯， 里边有非常多，而且非常实用、实力非常强的这个专业。第一个呢是我们有非常好的车辆工程专业。学到发动机的设计以及赛车管理及赛车的设计，这是非常非常棒的一门专业。 嗯， 我们也许是世界大学中不多见的唯一拥有自己赛车车队大学。 赛车车队是同学们去参与的吗？ 对，组成的一支车队。 嗯， 另外呢，世界上所有的 F1， 这是最高水平的赛车等级。 嗯， 所有的 F1 方程式赛车车队当中呢，都有我们的毕业生。同时呢。学生在学习该专业的时候还可以花一点时间来学习飞机的驾驶、嗯、来拿到小型飞机驾驶证， 在学校里就可以学到，就可以拿证。 对、 哦、 对， 好的。 嗯，所以这就是我们工程学院的一些学科介绍、 嗯、 而且也刚恰好符合了我们中国的现在所谓的航空航天梦。 是的是的、嗯、谢谢陆老师，刚才呢是对我们赫特福德大学的比较有特色的专业哈，对听众朋友们做了一个介绍。因为大家呢可能去考虑一所学校的时候，现在很多的家长越来越理性了，他可能不会去在乎说我的这个学校到底必须得是啊世界前几，但是呢他会在乎我这个专业到底实力有多强。那么这种选择对于孩子来说，将来他的这个专业能力还有将来的就业机会对于孩子本身来说才是最重要的，是吧？ 没错。 嗯， 嗯， 那我在这个国际教育领域呢、嗯、也滚打摸爬了十几年。 嗯， 嗯， 我自己呢又是一名相对老的留学生。 嗯， 所以呢我觉得还是比较了解这留学家庭这种心理的。 是的， 我觉得呢第一呢家长学生看重排名， 嗯， 一点都不奇怪，也是非常能理解 的。同时呢我的一个忠告是尤其是读硕士的学生， 嗯， 一定要选一个这个专业设置符合自己口味，同时呢将来这个从就业的角度， 嗯， 容易找到工作的一门专业。 嗯，是的，我觉得现在不管是家长还是同学们越来越理性了，越来越去结合自身的特点去考虑选择专业和学校了。 没错。 嗯嗯，其实这个也是最明智的，或者说对于自己将来的就业最有利的一种选择。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好，其实我们留学生，比如说中国留学生在选择出去读书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很在意，那这个学校有没有我申请到奖学金的机会哈、啊？咱学校有这样的机会给国际生吗？ 有的， 嗯， 我们呢有这种面向全球学生的一个叫做校长全额奖学金， 嗯， 不过呢，相对这个拿到的机会是比较小的， 嗯， 另外呢，我们这个有分配比例相对大的机会比较大的这个奖学金， 嗯嗯、 叫做国际 这个奖学金，这个金额呢是1000磅到2000磅不等。 嗯， 而且它的好处是，学生并不需要单独的来提交这个申请。 嗯， 我们是主动给，只要学生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嗯， 啊，这三个条件是呢，第一，学术相对的优秀。第二呢， 相对优秀大概是什么样的？ 比方说，我们这个高中毕业生来报考我们学校大一，我们的要求呢是学生的平均成绩达到80%。 嗯， 如果呢某一个学生的平均成绩达到85%， 嗯， 我们就定义为优异优秀的学术成绩。 嗯， 好，这是第一个条件。 嗯， 第二条件呢是学生呢是直接录取，是不用读语言的学生。 嗯， 啊，满足这两个条件，啊，另外还有一个这个个人陈述。啊，能够比较客观定解，能够啊直接告诉我们为什么喜欢我们这个大学，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 嗯， 那满足这三个条件，我们就会主动给1000到2000磅。 嗯，就是说自己的成绩比较好，语言成绩比较好，然后对咱们学校又是真心的特别喜欢的这样的学生。 对的，没错。 是的，这个同学们可能对于出去读书来说能得到几千磅的奖学金，我觉得对于整个家庭或者孩子自己的这种经济宽裕程度就会好很多啊，或者是说这个减轻家庭的这个经济负担。那么咱们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是咱们学校能给到国际生的这么几种奖学金？ 奖学金基本上跟国际生相关的，另外还包括，如果呢，从本校本科毕业选择留在本校读硕士的话，学校还会减免20%的学费，来鼓励学生留在本校读研究生。说到这个费用啊，我想，虽然现在中国的中产阶级在暴增，比例越来越大，但是留学方面越来越理性的家庭越来越多。 是的， 我们学校呢是英国伦敦地区不多的学费相对低的这个学校，如果学生呢有幸再获得奖学金，其实一年下来所有的费用也不过23到25万人民币，还是比较低的。对 对， 从这个留学的角度，留英呢现在是好时候。近几年呢，这个英镑对人民币的这个汇率啊，是一直持续走低的。 是，再加上如果能申请到奖学金的话，整个的成本就对留学成本就会低很多了。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您也提到过哈，咱们学校是位于伦敦近郊的一个这样一个位置上哈。 对， 那么大家在生活上这个便利程度怎么样？可能家长会比较关心哈，那孩子的这个便利程度啊，周围的这个生活环境啊。 这个距离感呢，我大家在这个展开说一下。有从伦敦这个市区的东西两侧，如果坐地铁往伦敦市中心赶的话，也需要30分钟。一开始我就讲，我们的位置是在伦敦的北郊赫特福德郡。坐火车，我自己坐过。22分钟。快的话20分钟。慢的话25分钟，而且火车呢，这个频率是非常高的，大概3到5分钟就会有一列，是非常方便的。这是你周末呢，作为学生可以到这个伦敦的市中心去看博物馆啊，去约会美食啊，等等等等，非常的方便。而在本校呢，学校内有非常数量众多的咖啡馆呢、餐厅啊，还包括中餐厅，另外有这个当地最大的一个俱乐部，学生在学习之余也可以放松。 其实我感觉到，比如说像我们在通州或者再往东一点，大概这种往天津去那个方向，可能就是大概，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方向也是对通火车，比如说通州到这边都会通火车哈，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或者是说比这个还要近很多。 你看，我举个例子吧，今天早上呢，我从这个亚运村坐地铁赶到咱们这个电台，地铁呢一共是十几站，就花去半个小时的时间。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赫特福德郡，赫特福德大学，距离伦敦市中心还要近一些。 对，就是非常的方便，交通来说 非常方便。 好，那么像其他的，比如说咱们如果听众朋友有意愿哈，我想申请一下这所学校，它的整个申请的时间或者是说这个流程上大概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鼓励如果学生时间允许的话，最好是提前一年来进行申请。换句话说，你明年毕业，那就今年开始申请。途径呢有两种。如果学生呢了解一些英国大学的一些情况，知道申请的具体要求，我们是鼓励学生自己来申请的。还有呢，就是可以通过我们在中国众多的一些授权的中介代理来提交申请材料，也是可以的。 自己提交申请材料的话，就是它难度大吗？ 那就看这个学生，比方说他查资料的时候，到我们的英文官网，语言的程度如何，同时有多少的时间，付出的努力，还有认真程度，总的来说呢，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呢，如果对自己呢没有那么的把握，是可以考虑 寻求帮助， 对，来这个支付费用，来寻求一些专业机构的帮助。 是，那咱们也可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比如说有些问题想跟学校取得联系的话呢，也有什么样的途径可以联系到咱们呢？ 好，我们呢有这个不同的联系方法，比方说可以到我们的英文官网赫德福大学有自己的英文官网以及这个中文官网，上面有我们在英国大学英国那边以及在中国，我们有两个办事处，分别设立在北京和上海，有这个电话，有电子邮件，都可以很方便的联系到我们。 搜索一下就能搜到了， 对 是吧？ 对，没错。非常容易记，3w.hertz.ac.uk。我重复一遍，3w.hertz.ac.uk。这是我们的英文官网，上面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中文官网，然后查到你所想找的这个联系人和联系方法。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结合陆老师您的对于咱们学校的了解的话，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再给我们补充一些，比如说关于学校的一些其他方面的背景信息。 我自己呢到这个大学工作大概有3年多的这个时间。这是一所非常有特色，我非常喜欢的一家大学。首先从理念上来说，我觉得不同于不少英美大学，学校非常的重视学生所学，教授所教，一定要向行业看齐，使得学生在毕业的时候能够尽快的来适应这个社会的角色。 所以学校是很重视这种和实践的结合， 非常的重视。不少专业的这个实习的时间，学校会安排1个月到12个月不等。这么多年以来呢，赫德福大学一直被称为是英国企业家和工程师的摇篮，这也非常能说明问题。 企业家和工程师的摇篮， 对。如果学生呢在校期间所学的知识不是那么实用，学生自己没有那么多的创意，就无法成为工程师和企业家，对不对？ 是的。所以说学校会从课程设置上以及实践机会上为大家来提供这样更多的机会，在校期间就把大家培养成这个工程师或者企业家的苗子。 对对对。还有一个明显的这个效果就是近两年呢，我们的毕业生的就业率一直是名列英国东部和东南部的第一名。我们做过统计，前年的毕业生的就业率是 96.2%， 最新统计呢 96.5%， 都是相当高的。 就业率还是很高的啊。另外如果比如说同学们申请咱们学校并且有幸申请到的话，您对同学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提示建议 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年轻朋友们提的一个建议或忠告是一定呢发挥这个主观能动性，比方说要积极的参与课堂的一些讨论有问题呢千万不要闷在心里，而懂得如何利用学校的一些资源，包括我们学校比方说有免费的学期中的这个免费英语课程，一些老师教授的这个课余的这个时间也是可以来帮大家来解决问题的。另外学校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体育设施，同时有几十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大学的这个学生团体，我们叫俱乐部，根据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你也可以来在这个周末来参与其中。 就是学校提供了更多的机会，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充分把这些资源和这个机会利用起来，是吧？ 对啊， 去发展自己。 对对对。培养其他的这个兴趣爱好和能力，对于将来这个就业也是非常有帮助的。还有一点就是语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许需要从今天做起，而不要把这个提升语言的这个时间一直推迟到这个留学 到了英国 再说，对，就要从今天做起，这样呢到了英国或者美国才能少受苦及早的呢能够听懂这个老师所讲， 就是初期的时候尤其是 对其实这个我作为留学生，我觉得英语的这个难度还是远比很多这个学生想象的是要难的。